听众朋友，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。 要要违章了，我不知道，驾照差点被扣掉。 别急，下载个平。